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今天有温暖的日光来照亮大家，同样的有好听的音乐来叫醒各位的耳朵。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今天早晨的太阳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所以呢也请大家来好好享受这种难得的春光的感觉啊， 享受一下哈、啊。特别是由西向东开行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这个太阳可能会晃到您的眼睛，最好戴上一个墨镜保护一下。 梦境上，梦在清晨上，沉在川流上，流在船道下，残留的液体在稀薄中消失尽，游戏的念头在泡影中蔓延起，美好是因为挑战无私的天真，罪恶是因为克服背叛的恐惧，倒在幸福下，不在狂热下，狂在出泪下，泪在白昼上，沉睡的音乐在玫瑰风中打起，无声的笛声在快乐的苏醒，美丽是因为滞留昏迷的倦意，丑恶是因为无视梦境的失去。 暂时休团的苏打绿的一首日光，开启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 哎、 那今天呢有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啊！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嗯、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天气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2.3度，今天白天天气呢是晴到多云，扩散条件还是比较良好的，空气清新，适宜外出旅行或者是进行户外活动。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将有一次持续时间较长的降雨过程，气温骤降，所以请大家及时来关注一下降水和降温，合理的安排一下出行以及穿衣方面的相关计划啊。 嗯，大家都听到了哈，今天的这个最高气温呢还是比较不错的，有22度，但是早晚的最低气温可能就只有7-8度的样子，所以早晚温差比较大，外出千万要记得多穿上一件衣服。刚刚果果2017有关注一下郭鹏哈，说是不是感冒了，听这个声音并不是很好。 其实我感冒了好几天了哈。 你们知道郭鹏早上出来就穿了个短袖就来了吗？ 啊、 所以这冻的呀，你看旁边 还有外套了。 真的是早晚温差比较大，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 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来注意一下穿衣保暖。你要这么说的话，今天呢早上我出门，体感温度还是确实比较凉意嗖嗖的哈。 对，但是到中午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好像穿个短袖也比较容易，所以这种天气呢，建议大家就是带上一个外套放在车里哈。 嗯， 早晚的时候记得穿暖和一点。 哎， 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位，第一名是爱是残缺的美，第二名是 Y， 第三名是 Miss 派派，第四名是小丽，第五名是 AYXS。 好，来看一下第六名是熊满满，第七名是王欢，第八名宝儿，以及第九名是林瑞慕远，第十名是高玉峰。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 大家集结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没有关注的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点击关注来参与我们的今天的互动，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个话题哈，也是跟接下来的一个资讯有点关系的。我们先问问大家好了，卖个关子，到了这个比较暖和的季节，我最近是连着收了三封婚礼邀请 啊。是吗？ 你知道新娘会喜欢穿美美的，就是穿着婚纱，然后在比较温暖的这种环境下举办婚礼啊。所以呢，今天想问问大家，你都送出过什么样的结婚礼物，或者说当时哎，你收到什么结婚礼物是比较有创意的，或者你希望收到什么样的结婚礼物？ 对，静瑜算是用自己的经历，或者是这两天这个沉痛的深水炸弹， 求助于各位啊。三分，你知道就不知道该送些什么比较好， 稍微有点多了一点点，而且呢你每个人还要送出不一样的创意。我给你一个建议，你不如选一个特别好的创意，然后一次送三份好了。 但你这三个人对我的来讲就是意义不一样，所以我可能还自己要动动脑筋，也想吸取一下大家的一些经验哈，来问问你都送出过什么样的结婚礼物，或者你希望收到什么样的结婚礼物。我们的互动方式依然是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嗯，今天你要嫁给我。 在此刻突然爱上你，听我说 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 小两口基于爱情愿意结合在一起走入婚姻的殿堂，这个时候送给他们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想和大家聊一聊的，你送出过什么样的结婚礼物，或者你希望收到什么样的结婚礼物。 嗯，妈呀，刚才你那个出来特别一本正经的样子，我感觉在说证婚的誓词是吧？ 对，你愿意， 你愿意吗？我愿意。你愿意吗？我愿意。 刚刚那首歌里面哈，今天你要嫁给我也说了，你愿意什么，在各种情况下尊重他，爱护他，保护他等等等等哈。这个时候呢，作为亲友，我们当然要送上自己的一份心意。默默妈给我们说，最好的礼物啊是一个十字绣绣的大红钱包，里面还有一打份子钱。哎，我觉得特别棒。 最关键的是你后半句哈，今天呢这个默默妈以及费劲儿你们俩的答案是差不多的，费劲儿的答案只有一个字儿，钱。 嗯，特别的直白。 对， 但是呢原来如此就比较有巧思。他说，我曾经送给表姐一套非常精美并且有点小贵的调料罐作为结婚礼物， 调料罐、啊、 希望他们的生活有滋有味。 哎，而且调料罐一般都会有四个，我觉得建议你可以往上面贴四个字，有滋有味。 嗯， 对吧？ 或者早生贵子啊之类的。 早生贵子跟调料罐有什么关系？感觉得多吃点香料才行是吧？ 有滋有味比较好一些哈。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LoveMG 说，这个最好送的是迟来的暗恋对象的情书。你要搞事情，我觉得啊， 这有点尴尬呀。 啊、 这你这婚还结不结呀？ 太可怕了，这个不行，我觉得这个最好还是把这个情书里面内涵换成几张钱，我觉得比较合适一点。 所以你还是跟默默妈和费劲是一样的，觉得说结婚还是送钱最实在一些了，需要什么可以去自己买嘛。 对 对，还是更希望大家一些有巧思的答案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去分享。 嗯，好了，我们再关注一下哈，第八届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呢将从4月15号晚间在北京的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今年的红毯呢仍然是阵容非常强大，开幕的影片呢幕后玩家的监制兼主演徐峥以及女主角王丽坤都将出席这次的开幕式啊， 还有《战狼二》的编剧导演主演吴京这一次也将亮相红毯。同时呢，片中女主角 Rachel 的扮演者卢靖姗也将随着《理查的姑妈》剧组出席红毯仪式。 嗯，另外呢，著名的女演员舒淇将作为本届北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天坛奖评委会成员亮相。另外呢，闫妮也将随着新片《我是你妈》剧组呢，携着女儿邹元清来走上红毯哈。 同时呢，还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人气明星，比如说超模出身的杜鹃，人气很高的余文乐，还有接下来这首歌的演唱者歌手吴克群， 哎， 他们也都将出席北影节的开幕式。 转身靠着墙壁，立着开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注意你的嘴型，咬字含糊不清，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冲击，每一分钟都隐秘，竞争着太急。爸爸妈妈叽叽叽，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要说什么都可以，至少我爱你。爸爸妈妈的疼你了，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对不起我又大得到，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说爱你我就大得走啊。 转身靠着墙壁，立着拍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过一秒，竞争着太极。Buffer Buffer 机器器，有些咬字我都咬不起，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差我爱你。Buffer Buffer 的等等了，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鬼哭泣会有大大的，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说爱你我觉得这大大的口。说话有时我都说不清，嘴巴记得你要放干净，爸爸妈妈的疼得来都和和气气气，只是死只是死一无语啊，哦哎哎哦哦嗯啊嗯啊嗯啊嗯啊。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声声的说，对不起我有大舌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说爱你我就大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刚才那首歌还有点意思，我觉得这个我感觉好像是把吴克群拖出来，感觉是来扮演那个有点懵懂然后特别特别紧张的那个男孩。我有大舌头， 主要是吴克群的大舌头唱完之后Chainsmokers 的这首 You All Me 他就变得有点大舌头， 他就开始大舌头起来，所以我跟你说大舌头是一种传染病啊， 有点害怕哈。 对， 来跟大家再看一看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都送出过什么样的结婚礼物，或者说你希望收到什么样的结婚礼物。 对，我来看看这个慧清说哈，刻了两个人名字的镶了施华洛世奇水晶的全套的红酒杯。 嗯，这个礼物有够贵重，也有够有心意啊，就是把新人的名字刻在这个红酒杯上。 嗯， 以后小两口呢每次互相对饮的时候都能够看到彼此的名字，然后也能够想起来说，哎，这份礼物是当初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谁谁谁送的。 但是记得一定要把它供起来，就像昨天我们的话题一样，因为你如果真的去喝酒的话，万一哪天失手打掉了，就我觉得是不太吉利。 别这样怎么能这样呢，就不能有这样的暗示在哈。还有像莹也说自己有收到过水晶红酒杯一辈子。 嗯， 还有定制的两个人的玩偶，挺有意思的。 哎， 慧清，你不会是莹的朋友吧？你送的礼物正好收到了莹的手里吗？ 对，然后莹一会儿就会把这个定制的两个人的玩偶再送给你啊。 还有 Sophia 也说，我是送过自己送过一幅自己画的国画。 嗯， 画了很多的柿子，就是寓意事事如意。 哎，这个不错。另外呢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头像，我不太知道他是谁啊。 你怎么能说人家的名字乱七八糟呢就有鱼有羊还有喜欢以及一个小猪啊，这个头像大家现在都很喜欢用这种符号来代替。 那我就把它变成仙吧，有鱼有羊嘛，对不对哈。 嗯嗯嗯， 他说呢，我想要老公主动说两句带我去照婚纱照。 哪里来的两句这个词、 啊、主动说带我去照婚纱照了哈， 就是可能小两口准备要结婚了啊，这个时候呢女方就觉得说，哎，老公主动提起来我们去拍婚纱照是不是更好一些，这就像一个比较特殊的结婚礼物、 嗯、 是不是送给彼此的。 对， 我们通常觉得说，哎，结婚礼物可以送给朋友，但其实就是这个新郎跟新娘之间也会互相赠送一些比较有纪念意义的小礼物，可能时隔多年再想起来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老公如果主动说 然后你就去他的那个地方。如果老公不主动说，你就去巴厘岛啊、马尔代夫啊， 你就把他带走 啊。对对，你就可以带走 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摩登芳香也说了，我觉得巧克力、内衣或者家电都挺实用的。 对， 这是实用主义者哈。 太实用了，我觉得哈。另外呢，这个原来如此说，我结婚的时候呢，收到了一份特别有意思的礼物，至今6年了还在家里供着，那就是两瓶酒，里面分别有2个梨子，叫做永不分离，还真得供着啊。 嗯，是，就我记得小的时候吃梨子，我妈都不允许，就是说我必须得吃完一整个，不能把两个切开，因为会有这个分离的一个说法。 哦， 他们会比较讲究一些。 那你万一一个吃不完怎么办？ 剩着也不能让给别人。 剩梨没关系啊， 开个玩笑哈。 是， 你都送出过什么样的结婚礼物，或者说你希望收到什么样的结婚礼物，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 好，继续来看2018舞动天桥剧场相约芭蕾春天系列演出近日将陆续开演，曲目呢也是包括了红色娘子军、天鹅湖等8台中外的芭蕾作品哈。 嗯，国际著名的编导安热兰普雷洛卡也将率团带来精品荟萃展演，比如说像极具冲击力的法式现代舞，观众可以看到类似于像1001夜、罗密欧与朱丽叶、白雪公主和重返这些经典舞剧的一些经典段落。 嗯，另外呢，这个青少年的芭蕾作品九色鹿4月23号到25号也将登陆天桥剧场。 这次的舞动天桥剧场相约芭蕾春天的剧目真的是中西合璧哈。 对， 那我们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也非常的具有中西合璧的特色， 挺中西合璧的， 梁山伯与朱丽叶。 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难道你不懂我的心？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我会对你说我愿意。 Thank you. 曲都有一些冒着粉红色气泡泡的感觉哈，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关于结婚的话题。 嗯， 你送出过什么样的结婚礼物，或者你希望收到什么样的结婚礼物？那接下来呢，就告诉大家，有一个人非常的有心意，这是英国的哈利王子。最近呢，肯辛顿宫宣布，哈利王子和他的未婚妻梅根·马克尔请求民众放弃送新婚礼物的打算，再以捐助二人遴选的慈善机构。 对，肯辛顿宫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七个入选机构代表他们热衷的议题，包括了妇女、妇权以及艾滋病、无家可归者和环境。他说，很多呢小型的慈善机构呢，王子夫妇是乐于发扬光大这些机构所做的一些工作的哈。 对，哈利和马克尔的婚礼呢，将在5月19号在温莎城堡内举行。2011年的时候，威廉王子和凯特的婚礼前夕，同样也是请求人们用慈善行动来代替送礼，在专设的网站上捐助慈善机构，希望大家以这种方式来祝福他们的结合。 对，这个方式呢，确实非常非常有新意，同时呢，也有点大道或者是大义凛然的这种感觉，我觉得会冲淡一些婚礼的这种粉色的色彩，但是加了一些这种特别肃穆的感觉，对不对？ 对，你像王子啊、王妃啊，他们就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去做慈善或者说献爱心的方式来祝福他们。当然呢，普通人有普通人的一些愿望啊，比如说我们希望收到什么样的结婚礼物，或者说你觉得我曾经送出过什么结婚礼物，我觉得特别有心意的，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 对， 刚刚我们有说这个头像比较复杂的这位朋友，他说其实刚刚没有说完，是因为他跟老公已经结婚2年多了，一直没有穿过婚纱照，然后也来拍婚纱。本来当时要拍的，但是老公生病了，所有安排就全打乱了，就婚纱照啊、蜜月啊都放弃了，为了他养病。那现在身体好了，但是呢，老公却好像没有再提过补偿他婚纱照跟蜜月的想法。 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老公现在如果有在收听我们974的现在的早安音乐秀的话，你是不是应该有所表示呢？ 哎，我们就暗示一下老公哈， 这不是吗？这已经是明示了哈。 还有一个比较有新意的答案，英语刘老师跟我们说，我老公在婚礼上送我一个特殊的礼物，就是《哈利波特》当中赫敏的时间转换器，希望以后的时间他们都幸福的在一起。 我这是我今天听迄今为止听到的最有创意的礼物，但我现在在想啊，你老公应该给你这个回一个礼物，就是来自于这个机器猫当中的竹蜻蜓。 竹蜻蜓哈， 或者是任意门， 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对哈， 就两个人都特别喜欢这个动漫或者有共同的情节的话，会对这样的礼物特别的感同身受。 没错， 更多创意的答案，期待你。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浩婶儿，有一个丑八怪一直盯着你看呢。 那我该怎么办啊？ 把镜子放下呀。 你。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春季踏青全新体验，遥路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60号选手开始冲刺，超越，赢啦！ Robo 全新 XC60 搭载 Drive E 发动机，百公里加速6.8秒，全程动力不断，随时赶超，即刻体验 Robo 全新 XC60， 让驾乘超出您想象。 流量又没了， 办理北京移动不限量啊，原有套餐最低加10元即可办理，全国不限量，再也不担心了。 还有这种操作？ 赶紧发送全国不限量至10086办理吧。

没什么不该固执，自我中心又怎样，你我在不同视角兑现真实，唯一确实我就是最美好的构造。 来自周令练我痞，开启7:35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萌。 今天早安音乐秀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有送出过什么样的结婚礼物，或者你希望收到什么样的结婚礼物。 对， 其实走到结婚这一步啊，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有好多的小情侣呢，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坎坷，最后呢只能走到电影院当中去怀念彼此的感情。 你也不要把大家都说成这样嘛，感觉这件事是一件那个千辛万苦 就说 长途跋涉的感觉哈。 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哈，刘若英这个唱演而优则导，她执导的电影《最好的我们》呢，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算是金曲 IP 吧，所以其实在音乐上也是比较费功夫的。之前有专门请到 Hebe 田馥甄来演唱电影当中的一个插曲，叫做爱了很久的朋友，最近也是热度非常高。那趁热打铁呢，又拉上了陈奕迅来演唱一首歌曲，叫做我们。 是，这是由他这个所执导的电影《最好的我们》当中的这个同名的主题曲吧，我们，对吧？歌词也是非常的深情，这部影片呢是由张一白的监制，井柏然、周冬雨以及田壮壮主演，将在4月28号来公映，也成为了今年五一档当中唯一的爱情片了哈。 嗯，这个歌呢当中有一句歌词哈，它是这么说的：说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那基本上呢可以判断这个爱情片哈，中间可能会有一些虐恋的部分了。 是，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剧情，就是讲一对恋人长达10年的虐心故事。井柏然饰演的林建清和周冬雨饰演的方小小偶然相识在归乡的火车上，他们两个人呢一起在北京打拼，互生情愫，但是最终依然分手了。10年之后两个人重逢，结局如何呢？大家只能在影片当中去寻找答案了。 对，俗话说得好，伤心不听陈奕迅，分手不听刘若英。这其实不是一句这个俗话，而是他们那个海报当中上面所写的一部分内容哈。 后来的我们，陈奕迅演唱了我们，刘若英来演唱后来，这一首大热 IP 改编的电影《最好的我们》将会在4月28号公映了。 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17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紧紧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 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来唱进了爱情当中的遗憾，而我们今天呢要聊的是爱情当中比较美好的部分，那么就是关于结婚，你有送出过什么样的结婚礼物，或者你有收到什么样的结婚礼物觉得是比较有创意的呢？ 是 MX 双跟我们说啊，在我的婚礼上开场词是老公写的，根据我们一起走过的点点滴滴来写，而且还伴着视频的节奏，每段话和视频中间的图片都对应着写得非常好，再配合上陶喆的那首爱很简单，再听着主持人读着觉得非常感动，老公文采真好。 当然呢后来说呢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呢老公弄了很久，因为要把这个文字和图片一一对应上，还要保持这个保证主持人的语速能够跟得上图片变换的这种节奏，所以呢结婚三年呢我还经常在家里看那段结婚的视频，真的很喜欢哈。 对，这是非常有巧思的礼物哈。但是杨呢就跟我们说哈，这是来自一位已婚老阿姨的意见。 什么意见？ 送啥吃的摆的都不如包个大红包实在，自己想买啥买啥。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要不能直接提钱太俗，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让你老公送你一个可以购买的额度。 额度亲密付是吗？ 对对对。 但其实各有千秋了，比如说就是可能你送礼不一定能送到人家心坎上，但是像 MX 双这种的就是时隔好多年想到这段礼物依然是非常有暖心的感觉，因为不一定是所有钱买来的东西都能够带给你把你拉回到当时那种非常感动非常幸福的瞬间当中。 对，而且我觉得 MX 的老公估计经过这一遭之后呢，自己的这个导演或者控场能力就特别特别的提高哈。 以后小心啊，其他哥们结婚的时候也找你剪个小视频啥的。 对，也就是说以后估计别人结婚的时候你老公也会非常非常忙碌了哈。万能兔小白说，去年结婚的时候最好的两个闺蜜呢分别送了我一套这个餐具， 和一套这个西餐的刀具，笑称给我们是打架辅助的哈。所以呢，说办婚礼的时候那个餐厅呢特别好吃，他们俩还笑问我和先生下回啥时候结婚再在这个餐厅里办，还有下回吗？ 这一定是亲闺蜜无疑了哈。因为这个餐具呢谐音可能就是大家开玩笑嘛，说什么惨剧啊、 哦、 或者说哎西餐的刀具啊，你们俩打架的时候可以用一用。不过能看出来这都是非常可爱的一种设计，而且还是很爱他们啦、嗯、因为毕竟非常的实用。 对，那所以呢大家有更多的答案呢，也欢迎赶快找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你送出过什么样的结婚礼物，或者说你希望收到什么样的结婚礼物呢？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如何让人一眼难忘？穿着彰显个性，言谈举止有风度，还是开在路上也要赢得关注？雪佛兰2018款迈锐宝 XL 于加州马里布海滩汲取灵感，以海浪雕琢线条，勾勒灵动身形，收获一路目光。你所向往的魅力，让迈锐宝 XL 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Maybe I annoy you with my choices. You annoy me sometimes too with your voice. But that ain't enough for me to move out and move on. I'm just gonna love you like the woman I love. We don't have to hurry.As you want, I'm holding steady, and my heart's at home. With my hand behind you, I will catch you if you fall. I'm just gonna love you like the woman I love. Sometimes the world can make you feel you're not a welcome anymore. And you beat yourself up, you let yourself get mad.When you stop loving the woman I adore, you can relax because, babe, I got your back. Mm, I got you. Under control. You wake up each day different. Another reason for me to keep holding on. I'm not attached to any way you're showing up. I'm just gonna love you like the woman I love. Yeah, I'm gonna love you. Oh, yeah. I'm gonna love you. You're the woman I love. 来自 Jason Mars 的 Woman I Love， 两个人之间呢其实也是彼此之间的一个完美的搭档。今天是想跟大家聊一聊与结婚有关的话题，那么我们先来关注一个大型励志情感才艺节目。听到这么长的 title 我就觉得哎呀，千万别让大家失望啊。 哪档真人秀要上演的感觉哈。东方卫视的原创出品的大型励志情感才艺节目完美搭档呢，将从4月13号来登陆东方卫视，每周五晚上的10点档。这个档还是竞争很激烈的哈。 对，完美搭档呢是以双人搭档默契才艺、和谐关系和美好生活为宗旨，以才艺展示的形式来体现两个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多种可能性。 嗯，在已经录制的节目当中呢，除了有父女、兄弟、 以及呢夫妻、同事、闺蜜等这种常见的搭档同台之外呢，还有老板与员工、偶像和粉丝、医生和患者这样的一些另类的搭档来亮相哈。 哎，我觉得这些还蛮期待的，因为他想要考验的就是两个人之间这种和谐关系的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嘛， 默契。 所以对，他们会在台上展示他们的才艺，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完美搭档将会在4月13号登陆东方卫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许巍，《完美生活》。 青春的岁月，我们身不由己，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体会这欢乐，爱恨离别。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这是我完美生活，也是你完美生活。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再一次释放自己情感。我多想告诉你，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再一次释放自己。 许巍的完美生活。完美生活当中呢，偶尔也会有一些鸡毛蒜皮啊，有一些小拌嘴、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一个骰子就是比较好解决问题的方式。 骰子吗？ 就这边写着刷碗，那个扫地、洗碗什么之类的，就两个人决定谁要去干家务哈。 中间有栏写的什么都不干，大奖啊。 哦，好棒啊，这个。 对。 但其实小两口哈，刚刚组成一个家庭的时候，很容易就出现这种因为做家务而互相争吵，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方，比如说比较喜欢爱干净， 对， 但另外一方呢，可能就觉得啊，邋邋遢遢的，反正我就只要舒舒服服的就可以了。 但是还得看对方对你的这个容忍程度在哪儿。比如说普通的那个地，两周没扫的，当然要扫一下。 两周没扫，这还能踩进去吗？ 然后，但是呢，你看最近啊，这个英国的清理专家呢说，你的枕套、化妆刷以及电脑键盘多久清理一次，才是你真正爱不爱干净的一个标志啊。 嗯，其实专家的这个标准可能稍稍严苛一些，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都达不到吧。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像女生化妆经常用的这个化妆刷，其实正常应该是一周一洗的，而且最好是能够用专门的这个清洁液，没有的话呢可以用这个洗发水代替。我想了半天为什么要用洗发水，因为用的这个化妆刷基本上也都是用毛发的这种制品制成的，所以这样会清理的比较干净一些。 也有些道理啊，运动服呢每次穿过之后都要用40摄氏度的温水来清洗，而丝质的衣服呢最好是穿一次洗一次。手包建议每周用刷子刷一遍。哇，有这么多工作量， 手包每周要用刷子刷一遍，天哪。我觉得自己以前我在朋友当中还自诩为什么，就是就或者轻微洁癖呀、或者比较爱干净，现在真的不好意思说了。 所以今天这条信息是过来打击静瑜的自信心的，是吗？ 还有大家每个人都用的这个电脑哈，电脑键盘大家都知道就是藏污纳垢之地了，这一周是必须清理一次的。按键之间呢可以用这种压缩的空气罐喷一下，把这当中的这些小的东西全部都清出来，再用消毒纸巾去擦拭一下。 哇，太厉害了。另外呢，床垫这个方面，专家呢是建议每天都要用吸尘器来清理一遍。 每天、 对，每天啊， 让我去扶墙哭一会儿。 注意是每天，然后床单呢是一周一洗，这个还好。枕套呢是隔天就要清洗一次。 臣妾办不到啊，隔天，我觉得这都难度大一点了。 对， 还有家里的这个门把手，专家建议说最好是用消毒纸巾每周擦一遍。厨房的垃圾桶呢，每周要用温热的肥皂水清洗一遍。 对，然后烤面包机的电器，记得每周呢都要清倒一下面包屑，再用湿布来擦拭。啊，另外呢，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孩子的毛绒玩具啊，他说是一周一洗，洗过之后再冷冻一晚，有助于杀螨。问题我洗那就是一天，冷冻一晚，那孩子一天也只能5天玩上这个毛绒玩具了，是吧？ 我觉得小两口在家哈，必须得按照这种要求的话，一个人出去赚钱，一个人专门在家里负责清洗这些用具了，很耗费时间哈。所以说，听到这些专家给你的建议之后，你还觉得自己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吗？ 所以我现在听到专家的这些建议以后，我现在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那句话的含义，就是老公你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他貌美如花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儿啊。 你以为啊，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浩婶，有一个丑八怪一直盯着你看呢。 那我该怎么办啊？ 把镜子放下呀。 你 电影新玩法，梦起新生活。4月14日至5月1日，怀柔区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 换挡平顺不够，油耗够低还是不够，从不满足现状。新美式都会 SUV 凯迪拉克 XT5 为你创造更多，创新搭载智能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实现收放自如的加速与换挡体验，起步更轻快更安静，百公里油耗降低近10%，现购车更享3年优享保养套餐，让创造畅所欲行。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Cadillac。 我梦想出一张个人专辑。 我的梦想是跑完马拉松全程。 我梦想学会样业绩。 我的梦想是去非洲拍。 我梦想18岁前环游世界。 梦想有千万种，然而一辈子向往都不如一次前往。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愿与你一同用全新里程触及全新高度，我们的使命不只是陪你抵达，更是伴梦想着陆。 春季踏青全新体验，遥路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能怎样？ 来自谢霆锋的新歌叫做《放肆》，他希望警醒大家说：“人生如梦，只有一次。有生之年呢，与其循规蹈矩的去过一世，何不紧抓自己的理想，彻彻底底为自己而活？ 嗯、 要在早上哈、啊、喝上这一碗满满的鸡汤，来开启8:06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谢霆锋呢，其实说了半天就是一个字儿，就是一句话，就是大家也不能只看我做菜，也要听听我唱歌就好了。 我在等你的一个字儿， 一个字儿。 新歌《放肆》哈，确实非常的有活力，带我们进入早上的节奏。 哎、 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第71届戛纳电影节的相关消息。 嗯、 伊朗著名导演阿斯加尔·哈尔发迪自编自导的西班牙语电影《人尽皆知》将会成为这一届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影片。 对，当时呢，当然呢，同时率先入围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也会去角逐一下最佳影片的金棕榈奖。另外呢，心理悬疑片《人尽皆知》是法尔哈迪呢是他的第8部长片作品，也是由西班牙的明星夫妇佩雷洛普·克鲁兹以及哈维尔·巴登来担纲主演。你要知道的是，这两个人是我唯二知道的两个 西班牙的著名演员，是吗？ 然后他俩还现在是一对儿哈，与他俩之前的这个作品一样呢，这部影片的情节是围绕着家庭秘密、传统和道德来展开，比较复杂哈。 嗯，但是呢，像哈尔发迪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伊朗导演了。比如说他的比较经典的作品吧，就2011年的《一次别离》在国际上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太棒了。 还有《推销员》曾经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感觉好像就是把西班牙全国最著名的导演、最著名的两个演员都加在一块儿来拍摄一部电影的感觉 啊，就是伊朗的导演加上西班牙的演员带来这一部《人尽皆知》。 第71届在戛纳电影节奖呢，是定于5月8号到19号在法国南部的城市戛纳来举行。主竞赛单元的入围奖的名单呢，将于明天的将于当地时间的今天来公布。那么在这一次当中呢，澳大利亚的影星、奥斯卡的影后凯特·布兰切特也将会出任评委会的主席了哈。 后妈要当评委了，非常的期待一下。今天咱约秀也和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关于结婚，你都送出过什么样的结婚礼物，或者说你希望收到什么样的结婚礼物呢？ 对， 上一段其实跟大家分享过，哈里王子马上就要大婚了，他希望民众呢不要送礼物给他还有妻子，希望大家可以去捐款给慈善机构，来通过慈善表达对他们的这个新婚的祝福哈。 嗯， 再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答案吧。小宇宙说呢，我送的最有创意的结婚礼物应该是一个十字绣的抱枕了，绣了一个月啊， 太大了， 一套3个，你太厉害了。 了，一个月能绣三个出来，我就买过一次，绣了三年，现在还就只有三分之一吧。 你应该每天只花两分钟来绣一下哈， 还真的坐不住啊，那个太难了。 对，然后呢，这个他说呢，满满都是爱，目前呢我还没有结婚，不知道会收到啥，那就用钱来砸我吧。每次都落到这个字儿挺俗的，还是砸两个十字，这个十字绣的抱枕，我觉得比较不错一点哈。 还有静儿也说，结婚的时候呢，当时司仪就跟老公说，哎，你发个誓吧，就说结婚以后这个剩饭全吃，家务全包。没有想到呢，当初的一句玩笑话，但是老公认真了。 嗯， 结婚前呢，油瓶子倒了都不服的他。这十多年来主动承包了我和儿子所有的剩饭，除了做饭之外的所有家务他都做。现在想想，这句誓言应该算是他结婚的时候收到过的最实用的礼物了吧。 老公是用爱来承载起来他当时的那个承诺。但是我现在特别想知道老公现在身体怎么样，体重多少斤承包了这么多剩饭的他现在这个身体还好吗？ 每天为自己的爱人和孩子做一切，他也会觉得是满满的幸福。 是的， 也期待大家更多的答案，你都送出过什么样的结婚礼物，或者说你希望收到什么样的结婚礼物呢？ 平顺不够，油耗够低还是不够，从不满足现状。新美式都会 SUV 凯迪拉克 XT5 为你创造更多创新，搭载智能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实现收放自如的加速与换挡体验，起步更轻快更安静，百公里油耗降低近10%。现购车更享三年优享保养套餐，让创造畅所欲行。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 中国黄金会员月盛大开启啦！3月21至4月20，一卡在手，多点积分，积分返礼又黄金，以旧换新仅半价，抽奖惊喜100%。会

Vos， 这是来自在社交网络 Instagram 上曾经有过最多人去关注的一位女歌手哈、Selena Gomez。 但是呢她之后的时候却告诉自己别人，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把自己的社交网络全部清空了，就关 掉 了，对，后来又重新回归了。其实当时有人去采访她说，哎，你有这么多的关注，有这么多的粉丝，为什么还就毅然决然的关掉、她说因为当知道她是最多人去关注的一个博主的时候，感觉自己快疯掉了，因为很沉迷于这个软件，总是感觉自己好像在被逼着看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强行把东西塞进脑袋一样。 对，然后他说那个时候呢，每次看完 Instagram 当中呢，心情呢就特别特别糟糕，所以呢在资讯爆炸的年代当中呢，偶尔的 Dexter 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就是自己能让自己稍微荡一下，抽空一下，或者是我们平常说到的那种放空一下自己，是不是、 所以其实很多人跟 Selena Gomez 其实有一样的想法。那现在呢也有专家告诉我们说，其实可能很多现代人的一些压力就是来自于社交网络上的。 对， 如果你觉得压力特别大的话，你可能关闭朋友圈或者退出社交网络，有助于减轻你的心理压力。 你忽然说到了，前两天微信还曾经测试过一个功能，就是注销账号 啊，微信， 对，但是后来呢发现就是用了几天，可能这个还在待测试当中了哈，但我觉得也不用这么彻底了，只要关闭几天不怎么看就 OK 了，对不对哈？ 研究人员呢也做了一个调查， 对，他这个调查当中呢是招募了138名脸书 Facebook 活跃用户为志愿者，随机的分成了两组，一组呢是停用了脸书5天，另外一组呢是正常使用啊。在研究开始和结束的时候呢，他们分别采集了他们的这种唾液的样本啊，检查了一下压力的激素以及皮质醇的水平，结果就发现啊，停止使用5天的人能够降低皮质醇的水平，承受更高的一种压力啊。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所以当人们退出你常用的一些社交平台，不管是 Instagram 或者说微博啊还是微信呢、可能你的压力水平就会降低一些。其实我们从常规的这种想法，就是抛除刚刚做的这些比较复杂的这科学试验呀、又是唾液检测、 有点云里雾里啊。 对，其实我们通常看朋友圈当中，你看到哎，他又瘦又美，他又做了精致的晚餐，你就会觉得说完了，我才刚吃完一顿火锅，再捏捏自己肚子上的赘肉，心情可能就会变得不好一些。 对， 可能更多的就是来自于这种攀比和比较吧。 所以说你应该看我的朋友圈，你会发现哎，今天又吃顿好的，太棒了哎，明天又吃顿好的，然后说有趣的灵魂200多斤之类的， 有趣的灵魂200多斤哈。 是、 就是我们还是应该离开这种被矫饰或者修饰过的一些照片，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朋友圈当中发的一些照片也都是精心修图摆拍过的，甚至由此诞生了很多的网红餐厅啊、网红咖啡厅啊等等等等的。 是， 还是应该生活在现实的社会当中，比如说春暖花开了，我们也可以一起去郊游啊。这首歌曲来自我的同事杰克唐，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 一定好好听看啊。 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照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去做三明治和汉堡包，路上真心话和大冒险，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等我们老了还能翻看这画面。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一辈子的朋友永远不说再见。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制作三明治和汉堡包，路上真心话和大冒险，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蔡胡营桥南向北有事故，影响蔡胡营南路南向北的方向通行，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What's the big idea? My God. 白白浪费一生 Say 好好过你的卡通人生，不让时间把你生吞， 好好过你的卡通人生，童话也会发生， 好好过你的卡通人生，王子才会现身。 My God, My God, Oh 世界这么大。 My car, My car, 有你世界变好大。 妈妈说梦想卡通半疯狂，有棒棒糖也有苦糖，彩色生活用力去品尝，各种滋味不一样。看那 Facebook 的女孩每天对电脑谈恋爱，地球还有好多爱等着你快快爱。 好好过你的卡通人生，童话也会发生， 好好过你的卡通人生，王子才会现身。 过时光不断不断蹉跎，每天盲目的生活到底是为什么？ 像我这个样子的女生，大步走路用力呼吸，相信童话故事会发生，哦，相信就会发生。 好好过你的卡通人生，童话也会发生， 好好过你的卡通人生，王子才会现身。 Say love, say love, 让爱不断的延伸。 有天我跟妈妈说，我要让世界变可爱，还要处处充满爱，童话主角我自己的。 好好过你的卡通人生，童话也会发生。 好好过你的卡通人生，王子才会现身。 Say love. 卡通般精彩，有棒棒糖也有苦糖，彩色生活用力去品尝，相信等我相信爱。 卡通人生来自郭采洁，八点三十七分，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如果人生真能过得像卡通片当中那么的辉煌和灿烂，或者是充满童趣的话，那该有多好呢？ 嗯，如果说你觉得人生暂时还没有办法这么过的话，你可以去乐园里面去寻找这样的感觉。 对，寻找一下短暂的人生了哈。 对，在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呢，最近他们有庆祝开园35周年的一个特别的活动，有新版的日间巡游预言，喜欢迪士尼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是，这也是近5年来这个日间游行当中的首次改版。东京迪士尼乐园呢，将于4月15号迎来开园的35周年，到明年的3月25号的这一年当中啊，这个整个的乐园当中呢，会以 happiness celebration， 也就是说最最快乐的这样一种庆典为主题，推出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啊。 每次到迪士尼乐园当中呢，我都会给自己买一个米妮的，就是那个小耳朵，自己戴上，幻想自己过上了卡通一样的人生。 太美好了， 再牵手一个米老鼠一起逛一逛就更好了。来自五月天米老鼠。 一身黑皮肤，白袖套，红短裤，一双大大耳朵，谁是在 其实当我最无助，有他听着我进入梦中，城堡里面跳舞，醒了世界依然残酷，以为我爱着孤独，以为自己不会迷路，以为自己跟自己再不用 cry me out， 如果单纯从字面的意思上来讲的话，就是把你唱哭的感觉， 哭死我的感觉是吧？ cry me out， 很好听。嗯，推荐给大家这首英文歌曲。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如果最近你有出游的计划的话，去菲律宾要注意一下，因为旅游胜地长滩岛从4月26号起将关闭了。 对，而且它要进行为期半年的环境整治，以恢复到当地的这个海洋生态和旅游环境。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一个关于泰国的岛屿，当时这个 皮皮岛， 皮皮岛这准备是要关闭一下这个当地的这种旅游业，以恢复一下。这个其实跟那个是差不多的哈。因为封岛而受到影响的游客呢，可以和旅行机构来协商退订啊。 但是呢，在6个月的这个关闭期当中呢，长滩岛将不再接待任何的游客，也就是说，从4月26号开始，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长滩岛您是没有办法再去游览的。 对， 目前呢，菲律宾国内的主要的航空公司已经发布了一些公告，将为已经预订飞往长滩岛机票的旅客提供退票或者改签的一些服务。 其实还挺贴心的，我觉得大海呢，这种环境也需要每个人去做到努力和维护，所以享受美景的同时，也要去好好的着力保护它。 经典歌曲张雨生《大海》。 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底。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老蜈蚣想把每朵浪花激情，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相信往事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 回永远的经典回忆。 对，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你送出过什么样的结婚礼物，或者你希望收到什么样的结婚礼物呢？其实很多朋友提到了说，还不如送钱呢，这样我喜欢什么就可以买什么。 嗯， 但是我跟郭鹏都是持相反的意见，会觉得说过了很长时间以后，你不会记得说谁的哪笔钱你买了什么。 对， 但是呢，他当时送给你的比较有巧思的礼物，比如说像柠檬果果妞，他说我结婚第六年了，结婚的时候呢都还是学生的表弟表妹们送的礼物，比如说遇到热就会显现照片的杯子，还有卡通的小玩偶啊等等，到现在看到还是会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就是有一份心意在其中，因为就是有一份他对你的这个情意在其中，甚至是刻意准备给你准备一些惊喜，这些东西是用钱没有办法去衡量的事情，对不对？啊，另外呢，就是实际上这也算是一个省钱的大妙招了，就 省钱 也跟钱脱不了关系。那因为你想，你比如说你送一个人钱，你送要送多少才会比较好呢？但是我觉得心意的话，有的时候会，怎么说呢？就是用四两拨千斤吧，是吧？ 是，心意无价哈。小涛同学也跟我们分享，他说我送给我媳妇儿最有诚意的礼物，就是在求婚的时候，我瞒着她在电影院包了一个小厅，电影放到一半的时候呢，就把自己做的求婚小视频放到大屏幕上。当时啊，老婆哭得稀里哗啦的，觉得倍儿有成就感。 哎呦，太棒了！能不能赶快告诉我一下是哪个电影院？ 可以包是吗？ 对，怎么可以在中间的时候突然插入一段这个求婚小视频？ 人家包场包了一个小电影，这人家的专属场次。 就是我觉得下次是这样，为了把这个戏做得更足一点，你可以让我进去 邀请一些观众。 对，我们就做那种就是快闪的这种路人好了， 显得没有那么假哈。 对， 就一进去发现只有你们俩人的时候，可能哎呦警惕，哎，这家伙今天是不是要求婚呢？ 对啊，就是我们可以这样配合你，就是我们先进去吃吃爆米花啊，互相聊聊天之类的。突然你要求婚的时候，我们忽然转身给你鼓掌，对不对哈？ 其实今天看到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不管是送给朋友的结婚礼物，还是说曾经收到过的结婚礼物，都可以感受到大家满满的幸福感。 嗯，对，没错。那希望大家能够在幸福快乐当中来多多加点巧思的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哈。 今天最后呢，再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吧。今天我们将持续晴朗的天气，但是能见度将略有转差，气温稍稍回落，但依然是一个适合出行的好天气，只是空气比较干燥一些。 对，当然了，今天夜间呢，受到西来云带东移的影响，也是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一点点，先天气转阴。而从今天夜间到明天呢，本市呢从西到东有一次小雨天气的过程，气温就要随之下降，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哈。 对，天气忽暖忽冷，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今天好多朋友来到平台上问候郭鹏，刚刚徐璐说你跟郭鹏吗？这不是郭鹏吗？这是鼻音比较重的郭鹏， 这是鼻音版的郭鹏。 要提醒大家哈，注意这个添衣保暖，千万不要让郭鹏一样生病了。 是的，忽冷忽热爱感冒，所以大家要一定要以我为戒，好不好？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郭靖的《嫁妆》，我觉得这首歌当中哈比较很好的做我们今天话题的一个收尾。 对， 就是它是姐妹写给姐妹的一首歌曲，就是嫁妆，我到底是给你钱好呢，还是给你东西好呢？ 嗯， 我觉得带上我对你满满的祝福和爱，我就是你的嫁妆，他不认你不认我不认可的我不认可的男人你不能嫁。 哇，真的闺蜜之间的这种小心思哈。也感谢各位在今天上午的两个小时的锁定跟收听，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了。 明天再见各位。 一般可爱的做了些什么，总让幸福又甜蜜了许多，我们在想重动危险。